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翻嚟第三节奇异档案啦。 系啊，咁而家都系星期五嘅晚上啦，系啦，每个星期五晚上，我哋都会陪住你奇异档案嘅分享噶。 系啦，喂，回复翻有网友话 Sophie 啊，就话嗱，其实呢啲由以前传落嚟嘅，即系讲紧呢个大戏啦，就啱以前啲鬼睇嘅啫。咁现代鬼又啱唔啱睇嘅咧？咁以我啦，即系我见到。鬼咁样嚟计咧，咁的确你讲嘅嘢又啱，因为我喺嗰个戏棚其实见到嗰啲都 系新鬼噶嘛，系咪一啲 有新鬼，但系都已经系老人家， 系 即系嗰啲即系类似街坊， 冇咩后生仔， 系啦，冇乜后生仔，真系 系啊！你知唔知？如果系人里边咧，喺我阳间我睇到嘅咧。希尼第一睇到嗰啲咧，系嗰啲啊！我喺个现场戏棚睇到嗰啲阳间嗰啲咧，除咗我唔好讲啦，其他咧最后生咧都系希尼佢几个， 系啊， 根本 都系天神村最后生嗰几个， 根本上根本上就一样系冇人睇嘅， 其实 全部都 系 年纪大噶，系啦，咁。都系老嗰都系嗰啲老友记睇嘅， 有 point 嘅呢个讲得好有 point。佢苏菲嘅讲咧 系真系有 point 嘅，咁但系咧呢个问题系值得研究嘅。 不过而家唔知佢哋睇唔睇惯咧，因为咧我哋而家去呢个戏棚啦，已经新式啲啦，因为以前旧式嗰啲戏棚咧个背景啊系用布做噶嘛，即系人手拉开咁样噶嘛，而家佢啲背景咧用 LED 嘅。 系啊，好刺激噶，系啦， 成幅都系 LED。 有机会咧，我有机会咧，真系想再掹一啲咁嘅。头先就好似头先嗰度第一节嗰度咧，我哋播片嗰度咧，佢喺度舞紧嘅时候咧，后边如果你有留心，后边背景就 系 LED。 系啊，背景 LED。 系啦，系啦，咁你哋可以翻去再睇翻嘅。而家系啊，未 cut 噶，翻嚟睇到嘅。咁啊嗱，就佢问苏菲咁样提议咧系啱嘅，咁我哋不如咁啦，即系叫佢哋下次个大会可唔可以 update 啲，照顾下啲后生仔。 直喺 LED 嗰度播套戏咁。 系啦，播到如眼神功嘅话，张家辉嗰度。 咁迎合下啲新鬼啊嘛。 迎合晒啦，系嘛，好唔好啊？系啦，咁但系使唔使攞版权咧？ 嗱苏菲又讲啦，嗱，因为咧佢阿嫲以前咧都有睇，咁但系早几年咧就走咗啦。不过我都见其实呢啲大戏咧，通常都系上咗年纪嘅老人家，因为一来啦，嗱，潮州戏系讲潮州话啦，咁啊，佢哋学老戏系讲学老话啦，咁好多后生仔都未必系识。 后生学老人都唔识啊， 系啊，乡下话，即使我系潮州人都好咯，我都唔会识讲晒啦。 好大剂噶，系啦，唔知讲乜噶，系啦， 系真系唔知讲。 系啦，咁样系啦，咁咧就一阵间咧就晏少做个片噶，系啦，不过你哋唔知嘅，嗰个片咧真系睇到顶住啊，知唔知啊？因为有个临尾有个好刺激嘅嘢俾你睇啊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先播两幅相，你哋研究下就系上一集7月14。我哋播嘅喺酒店阿樊小姐嘅， 唔系都同大家讲少少啦，因为呢度可能都未必个个有睇上一集嘅，因为我哋就上一集嘅时候咧，其实就去咗1999年发生咗一个香港好轰动嘅凶杀案啦，就系将个人头收咗喺个 Kitty 公仔入边嘅一个案件嚟嘅。咁而家时至今日啦，咁嗰个地方咧就由一栋唐楼就已经拆咗，就做咗一个新嘅酒店。咁而我哋就去咗嗰度拍啦，咁亦都就尝试将当其时嘅事主我哋就招魂咁样嘅。咁啊有家庭观众啦，就睇到嗰个片入边咧有啲嘢咁样嘅，系啦。咁我哋播个片俾大家睇下，你哋又睇唔睇到啦？ 好啊。 嗱，而家呢个片咧就系喺嗰个房间入边嚟嘅。咁我哋就 我招请紧啦，系啦嘛， 招人啦。咁我哋有少少香烛啊，咁样就希望可以叫到呢个事主嚟嘅。 好啦，咁你哋留心嗰个片嘅边个位咧？嗱，佢据佢讲咧就话系嗰个位啦。嗱，就喺 佢话有啲人啦、现场咧就话对住希尼嘅，但有啲人咧就话喺床边近住，因为前面床边有张凳埋喺度嘅，咁啊床边侧边嗰度有啲嘢啊，你哋落足压力再睇下究竟系点样嘅。 因为当日嘅呢个时候咧，其实都好紧张。 嗱，慢慢嗱，嗱嗱嗱，好啦，睇唔睇到？睇啲网友讲咩？好啦，呢度睇到呢度为止啦。如果要睇到嘅，应该都睇到噶啦。咁如果要睇唔到嘅，当然系睇唔到啦。咁我哋俾个硬照嘅定格冇圈住嘅俾你睇先，好嘛？睇咩到啊？睇咩到先？有冇人回复我？睇唔睇到先？ 咩呢个佢系意思见到有？ 嗱，我哋放大少少， 即系缩翻细啲啲，系嘛？ 唔系放大少少个镜头先，因为佢好细粒嘅，我见到个头啊。话呢个啊，见唔见到呢、這个？佢话系啊吓，佢话系啦吓。咁、好啦，我哋就我哋唔会作答系定唔系啦。咁你哋自己去望下啦。嗱，系呢个圈，有女人头，有人讲、又系苏菲系啦，女人头，女人样。 嗱，好多人都睇到啦。 系啦，咁而家圈埋添。而家你哋嗰度就电话未出㗎，咁但係我哋又圈咗出咗圈咗嘅相啦，咁都系话系女人样啦，女人头啦，咁样啦。咁其他仲有冇人睇到呢？好清晰㗎 ,Jackie 话人头啦，有人话系啦，咁咦，全部都中㗎喎，好似个个都系头喎，系啦。咁系咪真系嗱，如果你留心啲头先个片啦，嗱呢度啦呢幅啦，如果你留心呢个片咧，同台面幅相呢个头系咪一样样咧？个网友问我啊，呢边有冇镜系反映嗰幅相咧？ 冇 嘅，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冇嘅，系啦。好啦，咁啊翻翻嚟先啦，系啦，睇咗啦。好啦，即系有网友话，喂，嗰度有冇镜噶？有冇反射啊？会唔会系反射到希尼个样？希尼唔系咁嘅样嘅，一定唔系。系啦，咁 系嗰个系喊到猪头咁 样啊？都唔系佢嗰个样嘅。咁另外咧，我觉得吓、如果系真系咁样，系呢、這个系有似疑似灵照嘅，即系拍到嘅嘢嘅话咧，咁就系嗰幅相嗱、你哋留心啲。睇翻嗰日嘅片，第日你慢慢揾翻嗰幅相喺台面嗰幅相咧，个面型咧系有啲似嘅，系啦，咁你可以睇下嘅，系啦，咁我就俾呢个 tips 系咁多啦，咁你翻去自己拆解啦，系嘛，我永远都唔会讲得系相啊或者片啊，我当系嘅，咁你哋自己啊再落足压力，好唔好？系啦，咁我即系。如果真系影到嘅，当然开心啦，系咪先？系人都想喺呢个时刻揸住呢部夜视，就系、是、想熄晒灯， 见到呢啲 影到啫嘛，影唔到啫，系咪先？咩灵探嘅想影到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咁样就系咁咯。啊，咁啦，我哋喺一阵间咧未播片之前咧，我哋再倾下偈啦。系啦，你哋有啲咩呢度睇先？块面好白净，喺枕头边添，有一个话同幅相一模一样啊 ！Jackie 话：哇，咁犀利嘅，啲眼力咁好嘢嘅咩？你哋系咯，一模一样都睇到， 都好多人睇到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咁啦，嗱，咁啦，都叫做，如果系你哋都觉得系睇到同埋肯定嘅话咧，咁我哋都叫做 交到货啊， 交到货啊，不枉此行啊。 唔系，同埋我觉得大家睇到呢样嘢咧。我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咧点讲啊，有阴阳眼嘅人咧系永远都表达唔到我睇到嗰样嘢系点样，话到俾你听嘛。咁而家你自己睇到就最好啦， 最好啦， 真系最好啦。 就又话即系唔好话我哋造假啊，潘发光造假啊，夹埋希尼啊，整个警讯之中嘅， 我呃嘅， 警讯之中嘅警讯啊咁样。 我都呃嘅，因为咧我哋嗰日喺酒店房拍摄 crew 咁至少都有六七个人啦。 我哋个冷气教到23度都好啦，冻到打冷震嘅真系。 系啊，冇可能噶嘛。 系冇可能， 因为佢中央冷气坏咯。 系咯，可能系。 系咯，佢好新净嘅酒店，应该个系统应该 OK 啦。系咯，啊咁咧嗱，我哋而家咁样咧播少少相，系中原法会嗱，我啱啱咧系做完两日嘅大法会啦，即系搞完嘅，就喺呢个农历嘅。好似唔知十七、十八，你我放大幅相咧，你睇到佢个名咧，放唔放到咧？拉唔拉得大咧？ 系啊，因为我哋都遵行我哋当日嘅承诺啦，就系做翻一个附件俾范小姐嘅。咁我哋亦都真系当日都有去到装箱俾佢啦，咁样。咁虽然我当日有去到嘅，但系就真系见佢唔到啊。一来可能日头系一个 一样系啦， 好 main point 嘅问题啦。二来咧，因为佢可能个云头咧系好弱，咁变咗日头见唔到佢都唔出奇。 唔出奇系啦，亦都或者参加咗啲活动啦，因为。啱啱我哋上去嗰下咧，就搞紧一啲破地獄嘅，将佢有两个主牌咧，将所有嘅仙灵都请落去嗰度，即系咁究竟跟住又做啲乜嘢法事，一路搞落去，其实佢哋系咪要去收嘢啊，或者要点嘅咧？咁我唔知啦。但上嚟嗰下咧，系好明显咧。即系我哋入场啊，或者点样嗰下咧，系明显有 wing 嘅。 嗱，同埋好奇怪噶，我哋去到嘅时候咧，乜都未做，未请神，未破地獄，未食 厂先啦，系啦， 完全乜嘢都未做嘅时候咧，天朗气清噶，又系唔落雨噶， 系啊 ，set 晒啲嘢啊，摆晒嗰啲沙圈啊， 走晒啲嘢， 都冇落雨嘅，又系直至到佢哋请鬼王落嚟咧，就落雨啦， 落雨一样系， 系啦，突然间一阵大风就系咁落雨啦， 同嗰日学佬嗰个遇难一样，又系要开光啊，又系请鬼王啊，又一样啊，即系大事王，我哋都叫鬼王嘅，系啦，咁又请又系咁， 嗱，同埋咧好怪噶。因为我去到呢，其实我唔知阿潘师傅呢个法会系要点样做法嘅。咁我去到嘅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吓咁多个嗰啲灵鬼牌，点解冇鬼嘅？又系咪日头啊？点咧？咁 系啊，因为日头做咯，系啊。 我仲系有咁嘅感觉， 有疑惑嘅系啊， 系有疑惑嘅。咁原来呢，即系我喺度盘问之下，原来先知咧，佢哋系要请咗神先可以俾佢哋坐翻落去嗰啲位咁样嘅。 未请完神啦，系啊， 系啊，未请神，佢哋就冇得坐翻落嗰啲位嘅。咁我哋都有影到少少相啦，系关于佢哋请神嗰阵时嘅情况嘅。咁我哋又俾大家望一望啊。 嗱，呢个就沙圈啊，见到个沙圈。 系啦，有个沙圈咁样嘅，咁同埋有冇多张相系个沙圈近少少啊？系啦，咁样嘅个沙圈系 呢个就系道教个传真教嘅破地獄，系啦。 咁我见佢中间有啲鸡蛋啦， 嗰啲系鸭蛋， 鸭蛋嚟， 鸭蛋系 系啊，鸭蛋上边咧又画到个样嘅，咁啊 可以放大嘅，放大就 系恶形恶相咁样嘅， 系啦，呢啲咧代表系嗰啲阴啦吓，咁咧就你见到咧。因为咧呢个系地狱城啊，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地狱城啦。临尾咧，你见到咧，即系我即系有机会咧剪咗啲片咧俾你睇，因为我都有徒弟拍咗啲片。咁咧就系咧要用一个我哋叫做佢叫做个琳琅嘅嘢咧，就嗰个嘢咧就要嚟要。嗰個要整冧佢嘅，係啊，要整冧嗰啲沙咧，咁咧就咧，嗰度有兩個靈牌啊嘛，嗰兩個靈牌就代表曬我哋附戰仙靈咁多個牌噶啦，係啦，就咁就係嗰啲牌就代表曬所有嘅各門堂上歷代祖先啊，同埋嗰啲全部嘅仙靈啊，咁咧就唔理佢哋究竟喺边度藏身，都系喺呢个地狱城之内噶啦。咁既然系咁样做，喺呢度咧收齐晒所有嘅魂魄，希望佢哋咧就上到嚟听到经，同埋超度到佢哋嘅，系啦咁样咯。 跟住我见佢哋围住嗰个圈嗰度啦。 放翻个圈睇下啦。嗱，我哋 咁就有啲瓦片嘅。咁我就开头谂会唔会系类似大家灵堂见到破地獄嗰种嗰样嘢咧，系咪一样嘅咧？ 唔一样嘅。就系用一支好似禅杖嘅琳琅嘅嘢咧，就系咧逐一个瓦片咧，念完咒之后咧就笃落去。另外同南无 做嘅斋照破地獄咧，跳火啊嗰啲完全冇嘅，系啦，咁咧就唔会抛剑啊劈落去嗰啲。咁咧再如果放大少少睇瓦片咧，系同有啲唔同嘅，同埋中间同埋侧边嘅瓦片都会有落符嘅。系啊，就诶，如果你喺殡仪馆睇到咧，系冇符嘅。系啦，又有唔同，因为呢个符咧都系要密传嘅，要系全真教，即系你就资格去破地獄嘅时候咧，师傅传俾你嘅符咒嚟嘅。 哦，即系独门嘅。 系，即系要暗传，即系密传啦，叫做。 嗱，大家而家见到喺呢个符嘅上边咧，有一张纸仔咁样啦，其实咧佢系一个人样嘅。咁我另外就影咗张相，就净系影呢个人样嘅嘢嚟嘅。俾嗰张相系啦，就系咁样嘅。嗱，咁我就问咗有个。当日喺度嘅前辈、我就话：，佢叫佢即刻剪嘅咪？ 系啊，佢剪紧啊嘛。 系咯，我话：，哦，我呢个系咩嚟噶？咁佢话原来呢一样嘢咧，系代表佢哋鬼门关嘅一个门将。 系、啊，守护啊。 系啦，咁每一个门将，佢剪出嚟每一个个样都唔同噶，而佢每一块瓦片上面都有一个嘅。佢意思佢就系开咗嗰个瓦片，就同佢讲：我要开呢道门啦。咁样嘅解释嚟嘅。 系啊，仲要攞一道符咧，一个令咧就要开嘅。咁咧呢而家咧唔系咁多人咧可以每一个门咧剪一个样系唔同嘅噃。全部都是一样样嘅噃。如果能够剪个每一个门咧，剪出嚟咧系每一个即系阴兵同阴将咧都唔同样嘅话咧，咁呢个咧都系一定嘅资格嘅前辈嚟嘅，系啦，即系唔系做得少日子嘅人嚟噶，系啦。 因为我就见佢即刻剪，但系即刻剪出嚟每一个样都系唔一样。 系啦，因为咧翻厂先啦，我哋讲嘢都要翻下厂嘅，系啦，因为咧我哋今次个大法会咧，请嚟嘅，如果有相啦，如果你睇到咧，都全部咧都有翻上下年纪，唔会话揾啲即系普通一般，即系话求其念下嗰啲咯，即系你唔好谂住佢唔知念乜嗰啲咯，系啊，即系其实佢全部都系一啲高度嚟嘅，咁样啊。 而家第三节时间都差唔多啦，咁我哋转头下一节再讲一讲中原法会仲有啲咩话俾大家听。